咁啊，咁啊，个课程嘅设计就会唔一样咯。即系所以，我认为阿林作嗰啲，佢应该就系由细到大都系读英文嘅。 我 咁就系读外国课程嘅英文，咁佢就冇必要考 IELTS 咯。 诶，嗰次咪分享过俾佢本自己本书度都有写噶嘛？佢话自己细个读Harrods 噶嘛，即系英国嗰间啊，唔系香港嗰间。 哈罗公学 系啦。 哦，如果佢读嗰啲公学就更加系啦，即系如果佢读嗰啲公学就去到中学嘅时候就一定系 读文学噶啦， 英国文学噶啦。即系如果佢写 English， 但系其实就实际上佢嘅 subject 就唔系 English， 系 English literature。 系， 嗯， 咁样。 literature。 咦，系咪即系早啲过嚟读同迟啲过嚟读嘅分别，就系好似佢同陶杰咁样咧？即系虽然陶杰话佢读， 会系 读佢中学考完中学嘅会考先至过嚟读噶嘛？ 系啊，咁佢如果喺香港系读嗰啲传统左派学校嘅，咁嗰啲英文好极都有个限度啦。 其实佢真系唔好嘅，真系如果。 但俾佢挣扎到上去呢个英国十大名校之一嘅 Warwick， 系咪都其实都算系咁上下？ Warwick 是十大名校咩？ 英国嘛？ 哦， 某程度你都要睇下咩 咩科啫， 即系大学排嗰啲，大学嗰啲排名好得意嘅，即系我真系唔知啊，究竟系咪十大名校？我真 同埋每个有唔同 standard， 唔同 institute 嗰啲排又唔同嘅喎。 哦，咁啊系，即系我谂佢 overall 啦，咁样计啦嗰个。 咁好多时系 research 嘅，即系而家大学嘅排名主要系你够。究竟你嗰啲 lecturer 出得多唔多 paper， 出得多唔多quality 嘅 research， 有嗰啲叫咩啊？真 BC 你又识啊呢个？嗰啲叫咩 reference 定咩有个另外一个特别嘅 term 嘅，唔系叫 reference， citation 佢嘅 citation 系啦， 佢计 citation 嘅。而家有啲大学嗰啲 ranking 系咁究竟 Warwick 系咪即系 Warwick 系咪咁咧？咁啊唔知啦。因为不是读 Warwick 的，你知不知道这个字 是读什 么？那个 W 是冇音的，那个 W 是冇音的， 是 就是这个字是叫 Warwick，就没有 W， 即第二个 W 是冇声。 哦，这样的，我都是跟着陶杰这样读的，我都是。 陶杰他自己的学校都读错了，就是告诉你，即是讲句，我不应该讲粗口，这个可能。 其实怪得他的。 就好似读 Salisbury 咁啦，其实 Salisbury 咧，其实系 Salisbury 系有 S M 读音，就系佢有啲嘢系咁样咯。我系啦，我已经搵到呢十一本书嘅封面啦，大家可以去睇下，系啦， 各位家长要唔系家长啊，甚至乎想学好英文人就要留意一下啦。 唔系，其实想下 IELTS 其实冇秘密嘅，真系冇秘密嘅许留山其实就是脚踏实地将每套题食通食透，之后 speaking 咧就揾个 native speaker， 之后就帮你矫正一下发音同埋最好我唔知道香港有冇啦，但系大陆咧好多前考官咧都会出嚟做老师噶。 哦，咁样。 其实大陆咧，我觉得咧，即系真心讲，如果读英文培训咧有条件，我觉得大陆系会好过香港好多倍。 喂，咁老实讲，咁使乜报临咗啲班啫？咁我买晒呢啲翻嚟，跟住即系认认真真自己喺度读，即系我都系花时间去读啫嘛。即系嗱，我老实嗱，临咗你就算同我，可能你俾一篇嘢，跟住大家一齐坐喺度做，你讲一次咁样啫嘛。咁不如自己买一沓翻嚟自己去做。 嗯，其实唔使。 但系香港嗰啲教育，嗰啲即系补习教育咧，佢好走咗偏锋啊！即系佢系好讲追明星啊！即系全部嗰啲补习老师都系明星， 系啊！你啲学生就去，你哋未见过，你哋阿社长应该见过，社长有时翻到嚟香港，但系可能真 B C 啊台约， 成架巴士咯， 着晒西装， 全部都 扮到好靓好型咁样， 地铁站啊，或者可能啲几层四五层楼高嗰啲标榜位啊，都会系佢哋咯。 我知道阿边个，美国大佬系教呢啲咯，但系英。但佢啲英文我听得唔系好明咯，其实有时 好出名噶英文嘅，佢都佢以自己唔知个女儿入到唔知边间外国名校为荣咁样嘅，都好似。 嗯， 但系佢个女儿入 个女咧， 佢入到，即系好多人要分清楚就系究竟即系嗰个仔女嘅成就同个父母实际上有几大嘅关系咧？呢一样嘢系一个，即系我唔系话完全冇关，但系你唔可以抹杀咗个细路自己嘅。 哦，咁啊系。 如果你係即係如果好似嗰個 Celine 佢老豆咁樣，佢 佢咁样出嚟话佢就系佢教到 Celine 唱歌唱得咁好听，咁我觉得就有问题咯。点解咧？就系、是、你嗰个细路仔佢系有好好大嘅努力，自己嘅付出，但你又去收割佢嘅付出， 系啱。 咁喺嗰个人嘅 case 里边都系一样，嗰、那个我都唔识佢啦，当然 系， 不过就系我觉得唔系咁好咯。 我见到最新系， 同埋麻烦你台长，真系头先嗰个粗口真系唔应该讲，因为我哋今日讲教育咧，即系我真系忍唔住讲嘅啫，即系你帮我消咗音嘅。 好似冇啊，好似出唔到啊，冇出到嗰啲。 冇， 系 唔紧要啦。 最近见阿谭咏麟都咩噶？嗰、那个佢个仔喺牛津。 硕士 毕业系啦，跟住就揽住佢嗰啲，即系好感动嗰啲咁样噶嘛，因为眼泛泪光啊，成个佢都冇乜点样去骑劫自己个仔嘅 嘅成就嘅。硕士咧又系好奇怪，其实喺澳洲咧，其实读硕士冇乜用嘅，即系对于呢个就业咧， 好容易读到嘅啫嘛。 系啊，同。啊、如果是 by coursework 就很容易的 ,by research 就难一点的，你要有翻咁上下成绩或者 到 honor 才上到，所以有很多亚洲人呢是迷恋硕士的，我知道 会的、 就会过了课。 我都有读， 是 我都有 读。你有做事先读 嘛，好像可以你这样真必须可以你这样读到博士嘛。我自己呢就不是，我自己就半工读的，即是读硕士、 啊。我就想讲这点， 即是一到做事一到读的，那就不一样了。 没错啦。 那有很多人呢就想住就是、大学即是学士畢業啦，咁就唔去 做嘢 就業，咁、 就去直接去讀碩士， 直接去碩士 就撲街啦， 繼續摸 就撲街啦，真係。 咁有啲人咧，我解釋翻啦，有啲人咧就唔係即係中意讀書嘅，就唔係想中意學嘢嘅，佢哋係中意學生嗰個身份，咁佢哋就 keep 住讀咯，即係有啲人就係咁咯。咁如果你對、知識有個追求嘅，咁你可能。屋企环境又唔许可，咁你咪半工读咯。即系呢个都系可以做得到嘅。 我好最同我 不过我读嘅时候系十几年前啊，讲明先。即系而家有几难我就唔知啦。十几年前我做到嘅，我相信而家啲人都应该 而家更加容易读， 可以做得到。 其实社长呢个系完全正确嘅，系正常嚟讲系出嚟做咗嘢先要读呢啲咁嘅 coursework 嘅硕士，因为对将来系有。是对将来是有帮助的，这些化回有用。但是如果你想着读完 Bachelor 之后再读 Master 呢，我想你就业情况会更加难添。如果在澳洲其实如果做第一份工呢 ,Bachelor 快个 Honor 呢已经是够晒的，有顶的，我觉得真的。 或者两个学位咯，双学位。即是你读双学位就有啲人就读商学位嘅，咁、其实又俾到一个 edge。而家讲翻讲下读下大学嗰啲嘢，即系我哋有少少跳一跳，但系唔紧要嘅，都即系呢啲都系我哋今次都系大概讲一个概论，会我哋应该咧就系、可能咧就下几集咧都会讲嘅，咁啊会每一样讲深入啲，要睇下网友嘅反应， 或者唔同地方都讲下， 系佢哋想听乜嘢啊？即系因为我哋可以讲好多，可以讲得好深入，但系会好闷咯。如果一次过讲晒出嚟，咁如果你哋想知啲咩，你哋就喺嗰个 YouTube 嗰度留言，可以问啲问题，咁我哋会可以尽量就答翻你啦。咁大学嘅， 唔好意思，我想讲几句先。因为点解我哋会录呢一种教育节目咧？因为其实我都有同社长或者同翻其他编辑讲翻，咦，我哋有时喺香港睇到嘅，唔好话一定系啲教育所谓嘅升学专家啊，成之外先啦，或者可能我哋平时成日喺啲 Facebook 或者唔同新闻 share 出嚟嗰啲咧，可能讲到好似外国佢哋个教育方法系咪咁样啊，或者可能佢哋个制度会系点样啊，可能好多时都系净系讲好嗰一面，或者可能咦，原来其实有啲位咧，其实嗰写呢篇文嘅人，佢都未必真系喺外国读过书，或者可能喺嗰边生活，其实佢讲啲资料咧，有时可能我问翻社长或者唔同其他编辑佢。所讲翻咧，咦，其实又唔系噶，咁所以我觉得，咦，我哋录翻个咁嘅节目，其实都啱嘅。 咁主要因为香港系佢哋有目的噶嘛，佢要 sell 俾你噶嘛。我哋而家分享系毫无目的咁分享嘅啫嘛，即系讲翻自己以前嘅经验啫。 系啊， 即系唔想，我哋系唔想人哋濑嘢咯，即系因为我哋呢个当系社会工作噶嘛。因为我哋就好唔中意见到一啲人咧买一啲假嘅嘢俾人。即系呢一样嘢系令我觉得好反感，即系个社会揾食已经好艰难，你仲要将 系你仲要将一啲假嘅嘢 sell 俾一啲人，咁你系赚人哋好辛苦搵翻嚟嘅钱，咁我觉得系好冇阴功咯。喺呢个角度， 如果香港嚟讲咧，之后可能你甚至乎系基于即系香港人可能对唔同嘅嘢嘅产生咗一种恐惧嘅时候，你再趁人哋呢个有恐惧嘅时候，再去掠人一笔咧，即系掠人啲辛苦钱咧，我觉得真系更加无耻咯。 冇错，系啊， 佢哋嗰啲系又有一边就氹你，你啲仔女可以好叻， 系， 跟住另外一边咧就吓 你咯， 系啊。如果你啲仔女唔买我啲嘢咧，就会好 PK 啦。佢系用一个交替咁用去捧你，跟住咧就再吓你。 有啲系做妹嘅啫，啲 呃你 啲学生， 其实都会有嘅。我相信你，即系你话如果上咗一个补习班嘅话，咁可以成绩可以好啲，应该都有可能嘅。咁但系究竟系咪个个都有效咧？就唔会咯。即系好似一个上司咁样，譬如一个上司睇到你嗰个手、那个掌纹，就话啊，你呢个会大富大贵。但系如果你一个好正面嘅，一个好一个好懒嘅人听到咧就是，哎，横掂都大富大贵，乜 care 都唔做，咁、那个上司系实唔准噶。但如果一个人咧系本来都好勤力噶啦，只不过佢听个上司讲嘢 有鼓励， 跟住 觉得个上司俾咗鼓励， 即系当系一个鼓励咧，咁佢就去好勤力咁做嘢，咁佢结果大富大贵，咁唔代表个上司准噶，系佢嗰个人听到一啲唔同嘅说话，佢有咩反应，系、睇自身系多少少咯。 系明白，系啊。其实我哋以前做教英文嘅时候咧，都系我啦，即系我唔知道我其他同事点啦，都系咁样，即系都系我就同佢讲脚踏实地去学。即系以前大陆咩有咩英语角嗰啲咧，其实我都鼓励啲学生做多啲去嘅。反而呢点咧，大陆人咧，就会积极啲嘅。大家唔知有冇听过马云嘅故仔咧？其实佢 有。 佢系契爷咧，就系一个澳洲人嚟噶嘛，即系佢就喺浙杭州就见到佢契爷，就同佢仔去咗中国研究共产主义之后，佢就捉实佢契爷同佢倾英文之后，佢契爷就帮佢申请咗一个签证啦，嚟澳洲玩之后再 inspire 佢一啲嘢啦，以后咁样咯。所以咧，其实咧，每个人成功咧都系靠你正积极。我就觉得香港细路哥咧有样嘢唔好咧，我都讲过以前就系我教书时候咧就好想净系缺乏咗思考啊，净系要净系个 answer。所以咧，其实系嘅，可能喺你哋嘅社会喺香港社会咧咁样系会得到你最快的结果，但系对于以后人生咧嗰种逻辑思维啊、辩证嘅思维咧。其实可能不会那么好啊，同埋如果你以后嚟外国读书咧，我以前都在大学叫教过啦，好多亚洲学生，多数都香港学生，佢就问我，要大概咩范围啊？我就同佢讲，你学过咩咪咪考咩，成本书咪怼俾佢啫。因为好多嘢 tutorial 系有讲嘅，其实任何一个考试咧都系就系、是。围绕 tutorial 上面题目嚟出题啫，多数大学都系咁，所以其实脚踏实地去学好每一样嘢咧系好重要。我觉得香港学生就真系好需要，即系同嗰啲炒股一样，好中意攞 number， 明唔明我意思啊？你哋嗰啲学生就好中意 自己唔做功课咯， 或者 即系佢走正面， 或者我哋可能相信我报边一间学校，跟住之后可能边一间嘅补习中心，诸如此类嘅就会。快啲或者实得啦嗰啲，即系等于咁啫嘛。嗰啲咩李嘉欣啊个仔读边间学校，咁跟住可能读边间补习班嗰啲咁样。刘德华个仔个女读边间补习班，跟住啲杂志都会报出嚟噶，即系都会去追访佢哋读啲乜嘢咁样噶。咁大家会唔会觉得，咦？我系咪即系一定要追捧呢类型嘅嘢先至可以达到成功咧？即系个细路仔嚟讲咁。即系嗰个社会嗰个环境系变成咁咯，即系例如好似头先社长咁样讲，你话其实私立同公立嗰个质素唔会争好远嘅，咁如果你喺香港嚟讲呢句一定系匪夷所思嘅，系咪先？即系同埋好似即系加灿定咩加拿大嗰边嘅，咁我听啲人讲啦，即系我唔系嗰边读书啊，咁我唔知啊，咁佢哋都话其实。嗰边冇话分咩名校唔名校噶，其实都系咁读嘅啫噃，嗰啲即系会系咁样嘛。 加拿大个校 佢个名校个效应仲细过澳纽，到澳纽同埋英国个，佢比较平均噶系嘛？ 呢、這 个我嘅理解就 呢、這个要等家灿， 即系我同阿家灿，即系家灿而家走咁，但系我之前同佢倾吓，我因为之前同佢倾过嘅，咁佢就认为咧就系、是。即系冇个差距唔系咁大，因为个社会嗰个贫富悬殊个差距亦都唔系真系咁犀利。你唔会好似其实澳洲、纽西兰咧，其实纽西兰多啲嘅。纽西兰个社会系个贫富悬殊系开始变得好犀利啦。而家咁而家连啲即系本地人咧都会尝试即系俾啲仔女去读私校。咁我承认私校有啲嘢会好啲嘅，譬如佢哋嗰个。教学嘅 culture 会好啲， 嗯， 即系先生会落力啲嘅，有同埋有啲 initiative 咧，你喺公立学校唔会见到，譬如个校长会同嗰啲学生一齐睇书，即系呢啲私立学校就会有，但系喺公立学校就唔会有， 嗯， 咁佢系一个文化嘅氛围啦，你可以讲，咁你究竟值唔值得俾多？一年两万几蚊咧，如果对一个 local 嘅人嚟讲，咁大部分人都唔会觉得值得。 太多啦。 咁 两万几蚊，你知澳纸系咪？ 纽币嘅纸。 纽币。纽西兰纸。O K。 咁但系有而家啲家长好多都会俾呢个钱啊，即系我嘅睇到。 俾到 比较，即系俾得起嘅人就会俾咯。 嗯，我唔会，我唔舍得，我真系唔会。 其实公立学校嗰个差距咧，就系、是、差在个 equipment。因为譬如公立小学咁样，佢都会有电脑有 iPad 嘅，咁就唔系一人一部。如果喺私立学校咧，就一人一部，因为你俾埋钱嘅。 嗯 嗯。 咁如果喺公立学校就可能两三个细路就一部电脑。 嗯。 咁、那个差别其实就唔系真系好大嘅，你其实有时都想佢翻到学校，你都唔想佢用。咁多电脑啦，即系屋企都用啦， 系所以同多人倾偈阵，即系嗰个接触啊，嗰、那个沟通，我觉得紧要过即系同部电脑沟通，跟住同人好个沟通更加好啦。 其实同人 系同埋即系私校有一个问题咧，就系佢哋好多私校而家就系不断制造一啲奖项出嚟，咁佢系即系好似分饼分即系分猪肉咁啦，即系你一到 assembly 咁样。咁佢就会分嗰啲奖项，咁、其实对个细路仔系咪好咧、 嗯？ 就唔系个个细路仔都 respond to 呢样嘢。即系如果佢本身已经好有自信嘅，咁即系你再攞啲奖，根本就冇乜用。 咦？咁啲？ 如果本身冇自信，你夹硬谷到佢有自信，其实可能都好危险。 系，咦？哇！呢、這个资讯真系好紧要、啊。 同埋私立学校咧，佢好多都 因为有时啲 大虾细嘅。 哦， 系你讲， 喂，即系。有时啲香港家长可能都会谂噶嘛，喂，如果我俾多个细路仔过嚟澳洲读，可能或者纽西兰读，咁都照俾佢读私校啦，咁梗系想好啲噶啦，咁即系有时啲香港嗰啲可能帮你搞升学顾问嗰啲咁样，可能都未必同你讲到呢一样。 嗯， 佢哋升学顾问就好简单嘅啫，边间学校去收，边间佢 match up 到，即系佢 match up 到你个 requirement。佢会有 commission 嘅，就算我讲俾你听，就算连公立学校都会有 commission。有 呢一样嘢，我可以讲。咁佢一年嘅学费咧，都系万零蚊，超过万零蚊嘅。咁即系唔会好似两万蚊咁夸张。 两万蚊就大学啦。 大学唔止啊，而家大学贵咗啦又。大学而家好贵啊！大学而家 local 都要成一万蚊一年啊。 哦，系啊。 你可能太耐冇读啦。系啊。 放低咗耐， 而家系好贵。 不 过大学 即系如果俾香港人睇翻咧，其实你一万即系先讲啦，一万蚊楼西兰纸，跟住咁嘅质素咧，喂，真系好实惠噶咯。即系幼稚园都唔止啦，即系如果读私立幼稚园，香港即系好啲 嘅 话， 其实都系嘅，其实都系嘅、 啊。 其实我认为就教育咧，永远都系外国有优势嘅，即系呢一方面。但系。香港人亦都有要明白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俾佢去外国读书，即系香港嗰种教育方法，即系执好多资讯俾佢啊，成日要考试啊，咁你喺外国就唔会遇到呢啲嘢咯，即系个细路仔唔会遇到呢啲嘢，咁佢即系突然有啲咩唔好彩，你要翻翻佢翻翻香港，咁就好困难咯，咁一定要读国际学校啊。 系。 咁我啲朋友就係咁，佢哋佢兩個細路，咁佢本來喺呢度讀 local school， 即係都係翻普通學校。咁、但係佢翻到香港， 適應到香港嘅香港。 佢翻到香港咧，佢就一定要俾佢兩個細路讀 國際學校。 咁結果佢即係一個月，佢好似要俾萬幾蚊學費咯，一個細路。 哦，基本咯，萬零蚊。 係咯。咁、我就覺得好貴咯，因為如果喺咁嘅情況。咁佢回流都有原因嘅，因为佢即系父母都系香港， 系， 同埋佢即系个工作嘅 opportunity 系香港多嘅，呢个系即系大家都好难可以否认啦。其实香港嘅机会系即系做嘢嘅机会同埋做嘢嘅环境系比外国好咯，所以陶杰先会翻咗去。 但系我 冇赖 BBC， 我就咁睇，其实我。如果是我的細佬哥，我不會為工作而放棄細佬哥好的生長環境。如果我是這樣的話，可能大家生長我都不一樣。我就其實呢，我是這樣想的，就是經常都說為細佬哥好怎樣怎樣，其實每個細佬哥呢最重要就是你陪他成長，就是給他好的環境他。其實我自己這樣覺得，其實很多唐人都是自私的，就是覺得說、我為細佬哥，那我就用好多时间去做工啊，咁赚多啲钱俾佢咧。其实我系咁谂啦，我 personally 就觉得其实咧，有好多细路哥系需要更加多时间陪咯，唔一定系钱咯。其实 呢个物质上嘅变咗就， 系啊。香港有个好大问题就系、是，即系我有啲朋友都喺香港教书，咁佢哋见到啲细路仔咧就即系好唔老礼嘅，好多时都点解咧？就系、是。譬如佢即係我朋友啦，今日先 post 咗幾張相上去，見到影住個細路咧，就喺嗰啲飛機係咪唔係飛機 airport lounge， 即係咩啊？即係機場嗰啲貴賓室裏邊，佢入咗去，係貴賓室咁，佢係動起只腳，擺咗只腳喺張台，咁喺度玩 iPad。 呢個身教唔係冇。 佢老豆即係佢講啦，就係、是、我朋友講，我老豆入去嗰個貴賓廳嘅時候就講曬粗口。动只脚，个细路就动只脚喺度。即系点讲咧？你香港而家个问题好多，就系发财都唔立品咯，啲人好困难啊，即系变咗。你喺啲咁嘅环境要教好细路仔就唔系咁容易啊。 但系会唔会咁样嘅环境咧？即系咪会？因为香港系一个好大压力嘅社会啊。咁其实系咪因为压力太大，所以令到佢哋？对自己的规范冇咁严谨咧，其实 都唔可以咁样嘅。你即系你睇日本都系噶，咁日本佢生活压力都好大嘅。咁你见嗰啲人都好，即系好守礼咁啊。即系你当然啦，你话佢哋有嗰种耻感文化，好介意人哋点样睇佢。咁即系你一啲适当礼貌，你都要保持翻嘅。 我反而认为香港而家嗰个社会嗰个公民教育做得好差，即系佢哋讲国民教育，其实即系好多余咯。你连公民教育都未做好，你仲讲国民教育？你好最基本嘅嘢都做唔好，就讲话要 爱国，点？ 咁你咪即系你咪即系喺度教啲细路仔讲大话。 其实系， 其实就 系、 是， 系啊， 咁佢仲衰啦，即系你而家养出嚟嗰啲人就会即系， 就系佢对边都流物， 比而家你见到嗰啲仲差咯。 高分低能啦，或者系有啲系，即系啊，系系。台阳系咪讲过一个古仔，话你有个朋友个女就系、是、乜都唔识，净系识得读书系嘛？即系 系啊，系即系呢个真系奇怪。我哋咁佢喺香港就读完中学，读完中学咁嚟呢度，就先报语言学校读咗英文一年，跟住就上大学啦。咁但系咧，佢就每一就系每一日就坐喺屋企就喺度咪书嘅啫，乜嘢都唔会做嘅。咁通常嚟到外国你一定要揸车嘅，咁佢已经都系廿零岁啦，廿一二岁，咁都未识揸，未肯去学车啊。咁啊，平时就上网煲剧啦，煲香港剧、日剧、韩剧，乜都煲匀晒啦。咁啊宅喺屋企嘅啫，就闩埋房门，乜都唔做。咁啊，考试翻学照翻，咁去到考完最后一场试咧，就即刻飞翻香港咁样嘅。就平时连乜嘢都唔会做嘅。 连煮饭识唔识啊？ 煮饭都唔会煮嘅，我去买外卖嘅，买外卖，因为佢唔识揸车，咪行路去买咯。 咁佢英文好唔好啊？即系流唔流利英语嗰啲咁啊？ 我未听过佢讲英文，我 因 为 如果 听过 佢嚟到外国，佢呢个英文流利翻啊，或者点样学得好一？ 我谂佢英国，我谂佢英文啊冇问题嘅，因为佢都 佢满足到佢家长所需要。 佢就嚟读完大学啦，咁而家仲话要读埋个硕士啦。啊，咁佢就嚟读完啦，咁英文都应该有翻咁上下嘅，我相信。但系我哋见到一个人宅咗喺屋企，每连续几年都系咁样咯。咁我眼中睇啦，你廿几岁人都仲咁困住自己，咁你完全你唔会去交际，乜嘢都冇嘅。咁你将来点同人做嘢咧？点帮人打工啊？或者点同人做其他嘢咧？咁系呢种。呢种宅文化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在香港滋生呢？尤其是近十几年来。 多谢热血公 民。都似学了日本那些，他们那边都是兴 热血公民， 就是这样，就是宅在家，或者可能就是对于这个社会，可能不知道，可能对于如果不好喜欢这个社会，那你就躲在自己的房间看看手机玩电脑。 其实很浪费时间，你的青春就是过一年就少一年了嘛。 其实都多谢热血公民的，即是这些宅文化这些呢，他们就觉得是一个文化，其实就完全不值得推广的这件事。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重要过你自己躲起 来。如果你躲起来听他们热血的网台就更加大镬了。你躲起来房间看这些就死得了。不如你听真 BC 讲呢，咪话喂，即係如果为咗个细路仔未必会即係选择返嚟香港呢。我都嗰次都同大家即係倾过偈嘅时候讲过一样呢，即我有个同事呢，佢就係、是、即係好细个去咗加拿大，即係移民咗去加拿大，咁可能小学中学咁上下移民咗加拿大。咁佢跟住就返咗嚟香港做嘢啦。咁佢近来呢就即系大咗肚，跟住就翻咗加拿大度生咗个小朋友，跟住咧佢就抱埋个 B 翻嚟香港继续打拼啦喺商界度。跟住我话：咦，点解你唔喺加拿大嗰边住啊？跟住你即系要翻嚟香港继续做啊？佢话：唉，冇办法啦，喺嗰边即系加拿大边买唔到楼，即系佢父母都有地方，不过就太偏僻啦。即系如果要翻工嘅话咧，就近乎系冇可能。即系佢哋可能就因为冇呢个物业。即系喺加拿大唔能够成功置业咧，就所以继续要翻嚟香港做嘢咯。即系有时可能佢哋都迫于无奈咯。 呢个系一个 factor， 但系外国对于即系外国工作环境对于好多人嚟讲系唔好嘅。因为我有好多同学咧，佢即系我而家喺外国都做咗十几年嘢啦。咁但系我啲同学咁样，佢做几年已经觉得顶唔顺，即系喺外 国。 因为个工作环境唔好。即系你可以你要俾人哋付出多好多努力先可以得到同样嘅 recognition， 咁系好辛苦嘅一样嘢嚟。如果你叫你做几十年都系咁咧，你系好痛苦咯。咁佢哋就觉得，即系佢哋睇到呢样嘢之后，你哋就唔好留喺外国啦，咁啊翻香港，好多都系咁。 但如果好似嗰位同事所讲啦，系咪真系有咗即系买咗个物业喺嗰边有个单位就会好啲咧？ 我唔相信係咁嘅，因为佢哋都係嗱，我估啦，即係三人嘅 family， 三人啦， 係咪？如果三人嘅 family， 咁喺加拿大，就算你喺多伦多或者温哥华嘅市中心买一个一至两房嘅 apartment 係好平嘅，即係比同香港比係好平。 平成点呢？俾个概念，可唔可以？ 俾个概念，应该如果一房嘅话，就可能50万加纸啦，咁如果两房可能就60-70万。 但好似听你讲话，一房嚟讲都比香港嘅一房大好多噶嘛，好似话系。 如果加拿大应该系嘅，因为佢一房会有500几尺。 系， 系咯系咯。 咁，因为我上次同阿家产生倾过呢个问题，咁如果你喺加拿大有一公一份婆一份嘅，咁佢买一间公寓。一啲都唔难咯，个居住环境会好过香港添， 好多我谂。 咁其实就唔系纯粹系居住嘅问题， 工作多啲，因为佢先生唔系加拿大人， 多啲， 同埋工作係有，即係喺外國工作永遠都係有一樣嘢，就係你一個唐人出嚟企出嚟講嘢，就算你講嘅嘢 100% 啱曬，人哋都自然咁樣會打七折，甚至六折。 嗯， 咁你結果你就要做多好多嘢，你先至可以得到同人哋差唔多嘅效果。 嗯，同埋係 真真 BC 都 experience 過呢啲嘢啦。 我諗我喺英國過嚟澳洲真係點講啊，兩個世界啦。好似我阿嫲就真係死嗰日，佢都話要翻英國，因為點講咧？澳洲嘅文明程度係即係老實講係不及英國嘅，即係嗰啲人嘅文字開化程度都係差咗少少嘅，因為始終點講咧？可能我 比較排外， 冇錯，排外啲，冇錯。就好似我哋喺英國，咁澳洲都英國人嘅後代啦，多數都係咁，佢都會叫我哋 pound 啦，咁都會話俾翻十磅錢叫我哋翻去啦 ，ten pound ticket 啊嘛，咁樣，咁佢都話你翻你英國啦，即係佢即係就好似好奇怪咁，即係好似嗱，英國就我咁比喻啊，就好似係我阿爺咁樣，之後我阿爺嘅其他孫仔過嚟住，咁咧佢話喂。你都系翻你嗰度啦，即系大家都系亲戚，即系有血缘嘅亲戚咧，咁佢都会叫你翻屋企嘅，咁样你就会谂下，其实系比较排外。其实澳洲，同埋头先我都讲过啦，澳洲人对于自己嘅文化咧就会比较即系比较骄傲少少嘅，你会感觉到嘅。对于佢，即系对于自己嘅英文啊。他们会是有一种執着啦，甚至他觉得如果你是黄种人讲他英文有少少怪的，因为我有一次就去 Gold Coast 吃的，之后他问我要什么要几多人啊，我因为很多澳洲鬼都讲不是讲 my sell， 我们讲 me sell 的，即是买呢多数讲 me 的。这个是跟了苏格兰鬼将个 my 讲成 me 的，我说 just me sell， 他说之后他说你是澳洲人咩？识讲 Michelle 好嘢喎，屌因为我样系黄种样嘛，咁佢就已经觉得你唔系澳洲人啦。虽然我讲嘅slang 系同我一模一样喎，咁佢都觉得你都唔系澳洲人啦，你又唔系白，你又唔系纯种白人吓，点解你学我哋讲 Michelle 嘅？咁佢觉得你奇怪咯，咁样。 咦？咁啊， 所以容唔容易入到一个社会呢，唔系单向，有好多人话你融入唔到，即系你啲人冇刻意去融入人哋嘅社会。 啊，系啊，我哋 page 个个都咁讲，我哋 page 个嗰啲麻毛都成日话，你啲华人净系喺唐人区住啊，又唔融入人哋社会，又唔讲咩阿哥，你行过去啊，人哋都俾个位置你企入去得噶，你十个你九个人明明可以企到个位，但系佢就系嗰九个人企得密俾你行入佢个圈度嘅，老细就好似 Brisbane 吓，阿社长知道，我哋嗱正宗鬼佬咧，绝对住北区嘅，佢有次我同一个客仔讲话，我去Logan 度玩啊，即系话哇去嗰度做乜啊？lower class 住喎，咁佢就覺得唔好去嗰啲地方啊，唔係白人地方嚟嘅，咁樣講，因為Logan 都係白人地方， 係，但係啲窮啲嘅，同埋有啲土著係啦，同埋有少少都幾多毛利人住嘅，咁佢同埋太平洋島人嘅，咁佢哋咪覺得唔係佢哋地方咯。 剛才阿珍 BC 所讲呢一番澳洲同英国嘅分别呢，咦，如果一啲，因为我以前都有留意陶杰啲文章咁样嘅，咦，同阿陶杰讲嘅好似相反，陶杰反而讲到好似呢英国系即系比较上即系种族主义，即系白人至上多啲。 我觉得澳洲细啲， 我嘅理解唔 系， 澳洲细啲， 我哋迟啲要纠正一下先，因为咧，我发觉咧，即系太多人咧都中咗陶杰嘅毒啊， 陶傑佢嗰個叫做文章喺香港嚟講都比較多嘛，即係我即係我乍眼見啦，幾份報紙啊、雜誌啊都有個文章啦，仲有每日佢喺一至五啦，都喺佢個電台節目度都講翻一個鐘度啦，即係冇一個鐘啦，扣埋啲咩廣告啊，同埋啲天氣報告新聞，即係每日都有一次係一至五啦，係啦，喺光頭頂啦，喺度吹下水嗰啲咁樣啦，即係。都中毒得幾深，即係因為你嗰個時間好多啲的士佬啊，或者啲瞓唔著嘅人都會繼續喺度聽，或者聽重温啊啲咁樣咁，即係有一定嘅散播力嘅佢都。 嗯， 同埋譬如紐西蘭中文電台係有播佢啲， 係咩？ 嗯， 咁大鑊。 有啊，係啊，有轉播雙台節目， 有轉播雙台節目，嗯、即係係陶傑就一定有轉播。 哇！ 所以好困難啊，其實的。即系我哋喺外国生活就知道佢讲嘅嘢唔啱咯，即系有啲人咧就好得意嘅呢度，即系喺纽西兰咁啊听陶杰咧就系为咗即系边听边闹嘅，即系好闷啊，咁所以都会听佢嘅，但系就一度听一度闹。 嗯，系啊系， 好似我哋啲网友咁， 佢讲嘅嘢 系有啲网友，我哋有啲网友系咁，系可能我哋讲乜嘢都系边听边 集集都闹我哋。 集集都同我哋讲相反意见噶嘛，嗰啲系有啲人系咁噶啦。咁点讲咧？陶杰咧有佢讲英国嘅嘢咧，你信三成啦。咁佢有啲讲文化嘅都系啱嘅嗰啲。但系咧，其实佢嘅个人感官咧，点讲咧？即系一个自卑嘅人嚟嘅 游客， 同埋你可以睇出佢 系 好自卑嘅。包括佢啲支持者都系咁样，我咁讲啊，即系一即系同埋呢个 K 咧叫乜鬼嘢啊？林记系嘛？ 林记 嗱，佢又系呢种人嚟嘅，我就觉得嗱，如果你系一个不卑不亢人，唔使话边个民族，话即系乜嘢都讲到英国咁好嘅，错咪批判咯，啱咪讲啱咯。不卑不亢才是做人正確態度，無論你是唐人英國人你怎都好，你不用說一定要歸英，又說人家怎優秀怎優秀，你現在最現實就是英國佬這麼優秀，那你都不就這麼優秀，那你又去不到，其實你越說就 越辛苦，做我自己不現實一點，做好自己吧。 所以有時有些人說封陶傑做偶像的人，我都覺得是少少索索地 系啊，笑石人啊嘛， 除咗佢啊，之外仲有其他人。 你讲佢个名啦，不如阿曾 B 师。 唔敢，冇。 佢专栏作家嚟噶嘛，你讲佢啦，横掂啦。 冇得讲， 冇实冇益处。 俾啲面，俾啲面。 我讲啦， 俾啲面，俾啲面。 唔系我讲啦，我讲阿曾 B 师就系讲紧诶，吴广明先生。 系。 因为点解佢叫做涉世人呢？因为佢好中意喺人哋嗰啲 Facebook 嗰度留言，尤其是知名人士嗰度，佢特别多嘢讲。 高慧贤 啊，包括高慧贤 吓，唔系嘛？连高慧贤佢都唔放过，即系你 佢两个成日对话噶。 哦，佢掰高慧贤添啊？ 系啊， 唔知佢掰边个，唔正常噶，即系成套嘢，即系你冇睇唔到一个人有 consistency 咧，你就即系好避开佢咯，因为。你一定有每个人一定有一套思想嘅方法噶嘛，或者思考嘅方法噶嘛。 嗯。 咁如果佢嘅思考方法系 好跳脱嘅， 系可以好飘移嘅，好飘忽嘅。譬如 搬来搬去， 即系有一日就话 Q 爷系啱嘅，定第二日咧就话 Q 爷买喷喷系唔啱嘅，咁就比较有问题咯。如果系呢啲人嘅话， 同埋有样嘢，我觉得佢唔好咧，就系。佢尝试乜嘢都系扮识咯，嗱佢讲佢嘅范围，佢识嘅嘢咧，咁我觉得佢 perfect 嘅。但系你即系唔好乜嘢都写，即系要佢会喺佢个 page 问人哋系咁啊，想听咩啊，写咩啊，其实佢都系睇市场咯，将佢拉数咯 ，share 咯，就系咁简单咯。 哦， 同我哋好唔同喎，我哋。即系我哋就算冇乜 like， 我哋有时都会 share， 仲有时俾人闹添。不过我哋都系为咗整一个 consistency， 即系一个比较一致啲嘅思考方法咯。 咁啊系， 就唔好好飘移、好飘忽咁样，咁啊唔系 即系唔系咁好啦，我觉得。 嗯。 不过冇办法啦，你香港嚟讲，可能你嗰啲归英嗰啲始终都有个市场，咁即系好似林记啊，或者可能陶杰嗰啲更加啦，即系陶杰可能佢摆出一个好亲英或者可能好崇英嘅人，咁佢话就话自己崇优啦，咁佢摆出咁嘅姿态之后，其实佢工作机会系好多噶，嗰啲咩升级教育顾问，即系海外升学嗰啲咧，又会揾佢做升级教育顾问嗰啲，可能专栏又有啦，或者可能其他唔同出席嗰啲场合都会揾佢噶，之后问可能有啲英国文学嗰啲。作家嚟到香港又会找他帮帮手嗰啲咁样，即系做个访问，都会揾埋。 系，咁我就想问啦，你归英嘅话吓，咁、啊、英国佬系咪真系俾本 passport 你啊？ 梗唔会啦， 梗唔会啦， 俾得 BNO 嘅呢一样嘢作得 BNO 啲嘢出嚟，其实已经系唔想你嚟啦，系咪先？ 系咯，而且你哋够，我都系讲嗰句啦，上次喺 group 都讲过，你哋够版英国 passport 有香港两个字嘅、哦，我哋冇嘅。就咁简单咯，即系有 Hong Kong 喎，你哋旧版 passport 手写嗰本啊， 一早就根本一早就系要分，即系要辨认到你哋唔系自己人啦。其实一开始就冇当你，即系我讲过好多次呢样嘢，即系冇当你 系 帝国一部分。 冇啦，系。 每一年嘅 NZ Day 嘅 parade 真系冇香港保卫战嘅咧，大家唔好再。即系我觉得系应该纪念，但系有啲人就睇到好似哇，成个帝国好重要一页啊，咁样一场战役。其实 NZ Day 我从来都未睇过香港两个字出嚟，对唔住，真系。 呢、這个归英派，我哋第日有机会都可以揾次再讲下，即系笑下我哋呢啲嘢都好。 佢哋系单恋， 系冇错，系冇错， 即系 苦恋， 好可能是苦恋啦，但系佢觉得人哋系中意佢噶咯，只不过系有共产党阻住，所以人哋中意唔到佢。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有时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知道有啲人拍拖就系咁，佢唔系拍拖 ，sorry， 佢单恋就系咁，佢觉得嗰个女仔系中意佢。 只不过佢阿妈阻住。 只不过系有系，只不过佢阿妈阻住。 哦， 咁实际上又唔系咁咯。 好啦，今日都差唔多啦，好似 系啦， 系啦。好啦， 差唔多啦。我哋不过要再深入啲讲， 系啦， 呢个教育， 下次要再讲啦。 或者啲要讲嗰度啲网友留下啲想听边啲地区，系啦。因为咧，其实我哋香港听好多迷思嘅，即系例如仲啊，讲到一个迷思就系话咧，啊，哇，我哋带咗细路仔去马来西亚嘅国际学校读书，咦，其实系咪即系 work 咧？即系我哋有时听翻马来近讲翻马来西亚啲生活情况，原来咁样嘅。喂，咁点点啊，大佬，嗰个读书？咁有啲人可能會話：，美國教育制度啲同香港好唔同嘅喎，原來可能佢哋未到大學之前咧，已經有得好多唔同嘅選科嘅，咁就同香港又有啲咩唔同？即係例如可能呢啲咁樣。 咁美國同澳洲、紐西蘭嗰啲都係差唔多，即係佢好快咧就係揀，譬如揀五科六科嚟讀嘅，就唔會好似香港咁樣讀十科，即係你十優狀元根本喺外國係覺得冇可能，因為你係冇可能。即系好专注咁样去学十样嘢， 系啦。咁呢度 结果咧，你就 呢啲可能就唔好意思啊，石总啊，呢啲可能就我哋往后再继续深入啲研究吓。咦，点解石总唔好意思，突然夹住你？ 嗯，得啦， 我冇事， 冇事， 得啦，下次再 系 再讲，因为我哋超晒时， 超晒时系咁，你留翻呢啲劲嘢，下次再讲啊嘛。 下次讲下读咩比较容易移民咧？ 系啊。系啦，即系等阿石总你再讲，咦？究竟咦？嗰阵时选科系点样咧？我话你再讲落去，可能讲多几个字。 好啦， 唔好讲住啦，唔好讲住啦，算啦，唔好意思啊，大家都超晒时，咁 好，拜拜， 好，拜拜。